我也想家，家中的老妈妈已是满头白发，说句那实在话，我也有爱，常思念那个梦中的她，梦中的她。来来来来来，既然来当兵，来来来就知责任大，你不扛枪我不扛枪，谁保卫咱妈妈，谁来保卫她，谁来保卫她。风吹雨打，说句那实在话，我也有情，人间的那个烟火把我养大，来来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家，来来来来来，话虽这样说，来来来，有国才有家，你不站岗我不站岗，谁保卫咱祖国，谁来保卫家，谁来保卫。